承欢在皇帝面前作天作地胡作非为。他本以为就算这人罚他罚得再狠，总不会真的伤了他。可等那杯毒酒送到他跟前的时候，他才知道原来是自己太自以为是了。朕既有了陈荣，就不能负他。 我到底比陈荣差哪里？ 要么本本分分做个内侍，要么就滚出宫去，你自己选。你说他走了，承欢的积蓄还都在御书房里，他分文未取，怎么可能就这么出宫？张金忠，你可知道欺君是何罪？可承欢真的走了，不带一丝留念。 你是不是以为我死了，所以难过了？ 不许躲朕，无碍。你只要不离开朕的视线，就无碍。这后宫，朕只想要你一个。